迎回到声音纺织机，我们听到的是这首曲叫《十七岁》，来自电影《五月一号》当中的配乐。怎么这么好听？这个作曲人现在就坐我旁边，星云你好。 Hello， 光夏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星云。 而且你根本不只是作曲人，你连这些管弦乐法，然后编曲，找乐团，就是你一个人就可以就把它做完了，你真是，而且长得又美丽， 是吗？ 心目中的 电台听众看不到，所以随便你讲，你可以尽量美化。 是真的耶，因为我常在说，尤其是那一次我特别经验深刻，是我去看很久没有进 《我了你》 那一次，你跟国家交响乐团合作， 是， 然后做的那个像音乐剧，然后再结合影像的一个演出，之后我想说这么厉害，这么有煽动力的音乐是谁做的？后来看到你的 credit 其实这个是我从古典音乐圈叛逃出来以后多年，自己又好像又回归母体，又觉得说其实我从古典的圈子出来，那写这些管弦乐团对我来说其实是反而比较得心应手的。对，当我二十几岁想要投入流行音乐圈的时候，其实我有一度觉得哇，我再也不要练大提琴了，我再也不要再关在琴房。对，那但是几年后我发现我跟流行音乐圈其他的制作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还可以写这些弦乐的东西。对， 因为星云我知道你是动物音乐系毕业的， 是， 所以后来你又去 Berkeley 去进修，所以等于真的就是可以说是从古典非常扎实的学院训练。可是你那时候又喜欢玩一些东西，所以那时候比如把布乐团啊，或帮陈明章或是何清穗等人做音乐，那个时候的你好像真的是很什么都想尝试。 其实讲好听一点是觉得好像什么东西都玩，但是呢其实真实的状况其实就是你不知道未来是什么。那在幕后担任编曲或是制作，其实每来一个案子其实我都要全力以赴，因为我们流行音乐圈就是这样子，你 you never know， 你不知道下一个案子在哪里。对，所以就是把握每一个编曲的机会，然后说真的也我前面也没有什么说学长带我，或是说同样从古典圈到流行圈的这样子的 role model 来帮我铺路，所以其实是一步一步慢慢的摸索出来。 所以我知道星云是很早，就是刚才说到他在做这些 project 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个女生怎么这么厉害，学古典乐，然后但是可以很悠游转换在流行音乐之中。现在我记得星云是从 Berkeley 回来之后开始做电影配乐工作。那次比如说当时一个很大的制作就叫双瞳， 是， 然后那时候你就开始接了这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不是从那时候就是开始做电影配乐的事情？ 对，双瞳的确是我开始一个人完成这个整部片子，那时候我真的很战战兢兢，而且第一次接到的类型就是惊悚片。那你也知道我们女生其实看的，我自己啦并没有特别喜好这个惊悚片，但是为了这部片子我的确下了很多功夫，我收集了就是古今中外各式各样的吓人的手法，那试图想要从里头看出一些可以用音乐来表达恐惧或是内心的担心，很多复杂的情绪要用配乐用乐器来呈现。所以在双瞳之后我才发现说，哇，其实我觉得做电影配乐最难的一种类型就是惊悚片。 可是那时候真的表现非常棒，我们来听一段李星云为双瞳所写的音乐。 Thank you. 你先听到是电影《双瞳》的配乐，这是李星云的作品。星云今天来到声音纺织机，我觉得是很棒的机会，因为爱乐电台朋友平常都是听古典音乐，然后古典音乐很多作曲家你都会发现他已经死了超过100年了， 没错， 然后他们使用的这些传统尤其有这么棒的表现。那常常有会问说现在还有人在做这样的音乐吗？答案是有的，很多都是就像我们知道很多都进入电影配乐的领域里面， 是 所以星云这次出的这张双 CD 叫心情电影院，我知道就是这个过程其实是很强的，要很厉害的女生才可以做到的， 是不死心， 背面就是很辛苦，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要走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的确你一定会被芒草刮到啊，一定会迷路啊，然后一定会刮风下雨，就是没有那么顺遂了。但是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们这个环境比较不鼓励冒险，那但是总是要有人去闯一闯一条新路，才会有新的风景嘛。那所以我也觉得说我现在在外面有的人会叫我什么编曲老师啊制作人啊，那我也觉得说年纪也到了一个地步，应该要为年轻的世代多去闯一些新的可能性，这样子。对，所以这次其实发行心情电影院的专辑，然后同时我也想在国家音乐厅3月19号要举行一场影像的音乐会，对，就是把专辑的这些音乐用管弦乐团来呈现。相信有很多爱乐的听众朋友平常都是听贝多芬、肖邦，对，但是其实我觉得管弦乐现在在国外的配乐界其实也运用的很多，有很多创新的作品，那我觉得也蛮值得我们去冒险的。 也就是星云把他过去十几年来参与电影配乐的作品，可能就是一部电影选一首，然后你重新编曲。我据我所知你是到保加利亚去录音的。 是，这个乐团很特别，他负责了很多欧美的电影的录制，那很可惜在台湾目前还没有一个场地是专门录管弦乐百人的这样的编制，所以我也想说把台湾的音乐、台湾的配乐带到国外去，然后跟国外的乐手交流，看看会蹦出什么样的火花，这样子。对， 我们先来听一首同样是你的配乐作品练习曲，原练习曲是你写的音哦，就是原声带里面有收录这首。 其实电影练习曲的配乐就是我做的。那但是里头当然也有一些歌，有宿命的歌，然后当年他们发行的原声带比较是歌唱的部分。对，那我自己觉得这次重新编曲，那用管弦乐来呈现，当然也有吉他，因为我走的路线是比较跨界的，所以我觉得任何的乐器其实都有可能可以完整在一起。 我们就来听听看。 我们听到是来自电影《练习曲》当中的配乐，原来这部也是星云的作品。然后真的你这十几年来累积了很多很棒的音乐，这次借由星行电影院这个双 CD 的发行，等于是自己做了一个整理。然后我刚刚说那个过程是有苦涩也有美好，美好时刻就是比如说你离开台湾到保加利亚去找，保加利亚算是广播爱乐交响乐团， 是 你怎么找到他们的？ 其实在台湾有一位我们常熟悉的录音师叫米奇老师 Mickey 老师，那他以前就是留学德国的，所以在德国有他的两位好朋友，他们常常也会在保加利亚这个地方录音，然后帮国外的很多配乐家，像 Hans Zimmer 啊、汉斯季默啊，他们所录音，所以他们知道说，其实这个乐团现在在欧洲啊、是有被 Ennio Morricone， 大家都听过那个新天堂乐园吗？ 对对， 那个海上钢琴师的那个配乐，那个意大利作曲家他就常常会来到这个乐团来录音。那当然，我也是 Ennio Morricone 的小乐迷，所以也是抱着一种想要去看看我的偶像录音的环境跟乐团到底是什么。那也很想说，诶，其实台湾的音乐，我们自己的创作，如果由国外乐团来演奏，然后说实话，其实出国去这一趟的旅费加上录音的费用，其实比我在台湾还要便宜一点。 哇，天啊 因为他们是专门在接这样子的案子。 哦，对对对， 当然还是很，这个制作费还是相当的惊人了。不过因为国内的乐团他们其实都非常的忙碌，然后也没有专门来录配乐 专辑， 对，所以我有一个心愿，其实是希望以后呢，我们台湾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的电影配乐的这个管弦乐团，然后也希望台湾的配乐有越来越多元，然后有这样子的发表的机会。 你有提到说保加利亚广播交响乐团他们在演奏到，特别是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个台湾的古调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兴奋。 对，我们在录音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些乐手是，其实他们平常都是乐团的教授啊，或是老师级的。那他们演奏到我的创作的时候，其实我蛮感动的，因为他们平常就是接案子嘛，他们其实时间到了，他们就可以把琴放下去领钱就走人。但是这次跟我的录音当中，我发现他们投注了很多的感情跟心神，然后尤其是演奏到《怀念年纪》这首曲子的时候，他们马上眼睛就亮起来说，诶，这个是 Taiwanese folk 吗？他们没有想到说用管弦乐来呈现台湾的古调，原来这么的吸引他们。 真的耶。好，我们来听听看，选自怀念年纪很久没有敬我了你的电影配乐，李星云邀请保加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合作。 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李星云。星云来节目带来他的最新的专辑作品《心情电影院》，其实是他在过去十几年来做的一些配乐，然后再重新把它编曲，到了保加利亚去找非常厉害，可能跟 Ennio Morricone 或是跟不同的配乐家、欧洲音乐家都合作的这个乐团，重新编曲录音。然后你说在这短短的期间内，你可以感觉到他们的个性其实看似害羞，但其实是温暖的嘛，你觉得？ 对，因为以前是共产主义嘛，所以刚刚走进录音室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们表情比较严肃一点，所以我也有一点点害羞，他们也很矜持。但是我觉得音乐好像就有一种魔力，等到我们演奏了一首两首，那时候我还记得我第一首我就录的是大道城，就是有点台湾味道的管弦乐作品。那我发现他们好像并不会觉得在上班，他们反而是很用心的在看我的谱，然后怎么做表情。那一路这样子，第一天录完的时候到下午到晚上，我就觉得他们很不一样，他们会在休息的时候过来跟我 offer， 我说我刚刚吹那个独奏啊，其实我还有另外一种吹法，你要听听看吗？那我那个两个德国的录音师他们非常的惊讶，因为他们一天到晚在那边跟他们录音，然后他们说他们就算他们录好莱坞的那些作曲人，他们乐手也从来没有到 control room 到音控室来跟作曲家聊天的。 哇哦， 他们也不会 主动的说要多做一些什么想法， 是 所以其实大家就知道其实乐手是很专业的，但是有时候对他们来说一不小心就变成只是一份工作，然后好像音乐这件事情要重新再找回那个感动跟那个热情。 对，因为我觉得他们也比较少接触到东方的，或是这根本就是第一次演奏台湾来的音乐，那我觉得他们还蛮享受的。后来他们有跟我讲，就是说我觉得演奏你的音乐，你的音乐很美，让我们不会有上班的感觉。对，然后我觉得他们做出来的表情，因为你知道管弦乐其实是蛮复杂的一个 texture， 就是说它整个织度啊都比较丰富，然后所以要 miss 的机会也会比较大，所以我在录音的时候其实是绷得蛮紧的，因为有些比如说速度上面的、表情上面的要一直调，那否则录完就是那个 take 就没了嘛。 而且有这么多人，你说60人吗？ 我们有75人， 75人， 对。 然后就如果一个人弄错了的话， 就重来。管弦乐其实就是这样，但是你也知道，身为一个作曲人，像光夏也是常常会发表，那你也蛮喜欢什么手风琴啊、弦乐啊，那其实这些真人的乐器一拉起来，那个感动的程度的确是不一样，所以对每个作曲人来说其实都梦寐以求有一天作品可以用管弦乐来呈现这样子。那我也是等了十几年。 真的，你会发现虽然我们现在用电脑做音乐是很方便的，可是真的一个乐手到你的面前用它，我不要说那也许那个乐器要几百万，但是却是用他几十年的对音乐的体会跟历练，然后那个技巧，当他也许一个音符演奏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原来是可以把我的音乐加分到这样子的，就会觉得那一刻是很感动的。 对，而且台湾的配乐呢，光夏也知道，你也做电影配乐，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国片的预算比较不是那么高，所以其实都是 MIDI 为主，那要用真实乐手的片子真的很难，所以我接了十几年的电影，但是不一定有机会可以发行原声带，那这次我就会很希望说我再把这些曲子重新编曲，然后用一个最美的姿态跟大家见面。 的确我们都听到了耶。我们来听选自心情电影院里面这首曲子，大家就会很熟悉，因为它是台北捷运的板南线的进站音乐。对，你在捷运里面用钢琴诠释了几个小节，然后你把这几个小节做了非常惊人的发展。 其实光下做那一段红线也是非常的经典，很多朋友都在网络上面说，哦，最喜欢的就是红线的音乐。我觉得那次我们的合作还蛮好玩的，就是大家好像被分配作业，就是你做20秒，我做20秒，然后我还记得我们有点像小学生，想要偷看同学，哎，你做的怎么样？我先听你的，我再放我的， 没错。因为我那次就是要分配路线，谁要做什么路线，然后心云很好，他就愿意把红线让给我，因为我们都住在红线上。 真的，本来我们两个在抢红线的哦。 对，然后后来心云很好，他就说我让给你，不过你要小心，以后我每天做捷运都会听到。 真的吗？我这么狠？ 没有，你意思就是说要做好听一点。 哎，有啊，我现在觉得有你的音乐陪伴还蛮不错的，要不然我每天都听到我自己弹的钢琴的话，我会觉得我好像还在上班。 然后星云那时候选到的是捷运板南线，那它的确就是地下的那个站是站体是比较多的，然后有时候你在，我必须说捷运那个日光灯有时候有点太惨白了点，可是有温暖的钢琴的声音响起的时候，就觉得哇，一切都已经舒缓了。 所以我这次用管弦乐再把这个主题去发展，然后让它成为一个独立的作品。因为原本我们创作的时候只有20秒的进站音乐嘛，那我觉得很感动的是，有一个听众他写信给我，他就说因为每天在月台听到这段钢琴，所以当他每次听到这个钢琴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快要到站，快要回家了，有回家的感觉。 我就来听听这段捷运板南线的台北新版。原来你把钢琴藏在最后面。 这是李星云的作品《台北捷运版南线》，如果你常坐这条线就会听到他的进站音乐，然后这次是用管弦乐团的方式重新编曲诠释。我说哇，这个短短几个小节里面就是可以发展成一首完整的作品， 这个就是我们编曲人的无中生有的魔术吧。对啊，其实也要练就这个功夫，因为有时候接到的一个曲子的确是短短的，但是你就要帮他想前奏间奏再转个调然后再去发展。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我让这个尾奏就是回到钢琴一个 solo， 对，有 remind 提醒大家说哦，原来就是这首曲子。 对啊，星云真的是一个很努力而且又很有才华的一个作曲人。可以听到在这些年来不同的面向的对音乐的付出跟参与。然后这次我觉得很棒，就是可以把这些作品真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结集成完整的管弦乐的CD 作品。心路历程。 没有，其实我觉得我从古典圈要跨界到流行音乐圈，其实二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其实都蛮崎岖蛮艰苦的。对，因为不太知道说到底我能够做什么。对，那其实光夏也知道啦，我们流行音乐圈要在融合古典跟流行当中，其实是会这条路并不是那么的顺遂，所以其实我每次都会觉得要很勇敢的要很坚持，或是要自己想办法生出一些案子，就像是这次的心情电影院也是这样，因为有很多的原声带都没有办法发行，所以累积了十几年，那我自己觉得好遗憾哦。就会很想说有没有办法让以前的双瞳啊，这个深海啊，练习曲可以有再次跟大家见面的机会。 对啊，我就在想说，你刚刚说其实那过程是辛苦的，但是我以为流行乐圈是很可以立刻接纳古典乐圈，比如说显然受过学院训练是比较厉害吧？ 当然不行啊。 真的吗？ 他们会觉得你非我族类。对，所以我其实在流行音乐圈大家会觉得我是古典人，但是我在古典音乐圈大家又会觉得说你不是做流行音乐的吗？那我会觉得说其实这个界限这个分野并不是那么不应该那么明显，或是说好像玩古典音乐的人就不能够进入流行音乐圈。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的配乐大师，其实他们也都是出身古典作曲系的。像 John Williams， 对，大家最熟的， 好像都是要有这方面的训练才可以驾驭整个乐团的那个方向，跟就你刚刚说那个 texture，好像就是得要这样子才行，所以台湾还需要一段时间慢慢了解这个状况。 对，我也蛮愿意成为这样子的桥梁，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听音乐开始冒险，勇敢的听，因为你其实在听音乐的时候，音乐是透明的嘛，那但是你的想象力是无限的，那在你的脑海会浮现什么样的故事情节画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种冒险。那等到听音乐勇于冒险以后，其实就开始变成是做音乐也要冒险了。其实光夏也做配乐，所以你应该知道我在说的。 没错， 你也是。 每次的那个事件都是一次冒险，你都要在那个在那个后面或前面不断尝试自己的能力跟勇气到底在哪里，我可以做到吗？然后我做得好吗？但做完以后都觉得我做到了。这首曲子是来自电影《深海茶》Blue Cha Cha， 然后这也是42届金马奖最佳的电影原创音乐。 对，这是我很幸运的我的第一座金马奖。但是原本在做配乐的时候，导演要我写一段 Cha Cha， 然后我还调侃他说 Cha Cha 有点怂哦，你确定吗？然后导演说这个女主角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想要在自己的房间里跳 Cha Cha， 所以我就写了这个 melody 给导演。那后来发现他们拍片的时候连灯光师啊摄影师就一下子就都会唱这个旋律了。那 我这次用管弦乐来重新编曲，其实我觉得任何一种 tango cha cha 任何一种舞曲如果配上管弦乐，其实它是非常迷人的。 对对， 我也想要证明这一点， 有那种复古的感觉。来听听看。深海当中一段恰恰，然后也是当年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奖，是新云的作品。这次你配合你的双 CD 的心情电影院发行，你刚刚有讲说有一个音乐会是在3月19号要举行。 对， 我朋友已经买票了，大家快去抢票。 我刚刚才要邀请光夏，光夏就说他已经买票了。我觉得非常感谢这个兄弟姐妹情谊相挺。因为你知道排队等这个国家音乐厅就排了将近快要一年的时间。 哇，天哪。 对，所以国家音乐厅是大家的热门首选嘛。那所以要跟管弦乐团一起演出，其实我大概要累积个10年才有一次这样子的发表吧。对， 所以可是据我朋友在上次的一个音乐节上听到你跟乐团的合作，好像是一个几个 piece， 然后但是他说那天晚上因为是户外嘛，所以他听到就是在星空一下，然后真的乐手演奏你的音乐，他觉得好感动，感觉他的感动到无以复加。所以真的不一样，对不对？就是在现场听到乐手的诠释，然后对听众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我知道他说的是爱爱摇滚，是一个摇滚的音乐节，但是呢我在那个音乐节里头有发表几首曲子，那还不是像这次这么全套的。对。那我觉得管弦乐本来就是很迷人的，它可以有这么多乐器轮流的发展然后表现，那有时候大家一起出来又有一种磅礴的气势，但是 solo 的时候其实又有点点像我的曲子 有一些人会跟我讲说有一点点bitter sweet， 就是有点苦涩，但是 也有点甜。对，那是有一种 mix 在一起的那个风味。那我觉得管弦乐才有办法可以表现这么多种表情，所以蛮欢迎大家可以来听现场的。 因为现场你说你还是也会有影像的配合。 是，因为我觉得国内的配乐其实近几年有很多新生代的作曲家都慢慢的冒出头，那我也希望说在国家音乐厅可以举办一个影像音乐会，那把电影的一些片段然后加上音乐来穿插的呈现。那我觉得跨界的这个路线虽然是比较辛苦，大家没有尝过这种滋味或是风味，有时候刚开始会觉得有点生疏，但是如果我们冲撞出一些可能性的话，或许过几年大家就会觉得影像音乐会这个非常棒啊，非常理所当然。 了解。所以你真的有联络到 电影公司他们提供影片，还是你们重新拍摄，就是用那些影片，哇，他们都愿意把那些影片重新编辑在你的音乐会里面，等于看好多部电影。 我们自己要稍微剪辑一下。那但是这些导演也都蛮听我的，像钮承泽导演，《军中乐园》，他一口就答应，然后他也知道说我在配乐这个领域奋斗很多年，才有办法做。那周格泰导演，对他们都还蛮听我的。 我们下面听到的是星云特别要介绍，《征婚启事》当中一首《相送》。 对，这一部是我这次十二首作品当中的唯二的一部，是电视剧《征婚启事》，是由隋唐主演的。那它是一个爱情片，但是呢，我把它写成是三拍子的，有点华尔兹的感觉。但是华尔兹又不是纯然的，好像 party 的音乐，我把它写成是比较有一点点神秘色彩，但是在华丽。有点像是谈恋爱，是一场华丽的冒险，这样。 我们就来听选自这张心情电影院里面李星云的作品《相送征婚启事》。然后大家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在3月19号到国家音乐厅去领赏这场精彩音乐会， 说不定你会看到光下哦。 对，肯定 用这个来吸引大家， 会去买票。然后这么难得一张专辑，然后是作曲家配乐家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完成的一张心血，大家听听看，真的很好听哦。谢谢星云今天来节目， 谢 谢 光夏。拜拜 拜。 Thank you.